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天天向上，我和健康有个约会。 在人类漫长的生命历程中，共同面对一个生存和生命健康问题。几千年的孕育和沉淀，形成了以东西方文化为代表的东方医学和西方医学两大主流医学体系。中医讲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讲人为本，病为标。西医学之父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也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人们，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而医生只是来帮助病人的。现代医学上也讲防病胜过治病，虽然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科技水平不同，但是世界各国人民在疾病的认识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无论对中医还是对西医，总是有那么一点偏见和误解，以至于偏激行事，闭关自守，导致因噎废食，错失了疾病康复治疗的良机，真的让人好不痛心疾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传承世代中医精髓，潜心研究西医文化。他主张因时、因人、因病、因事辨证施养的养生新观念、新方法，让百姓朋友用智慧去把握健康，用身体去感觉健康，用眼睛去观察健康，用心灵去感悟幸福和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徐老师您好。 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来继续关注收听咱们的养生健康论坛。心脏养生呢，我们给大家重点的说了这个冠心病啊，冠心病给大家解释了三个名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今天呢要说一说第三条，心脏病不是心脏自己个儿的病。我们先呢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也就是临床医学西医给冠心病的分型上来给大家说一说心脏病、冠心病的几种不同的表现和成因。现代医学呢把冠心病呢分为几大类型啊，第一个就叫隐匿型冠心病。说这人有没有心脏病啊？有。哎，但是没症状。啊，没症状。所以叫隐匿型冠心病。啊，外边没有症状，但是一检查一造影，里边可能梗塞呀、啊、已经逐渐的在形成了。啊，这叫隐匿型冠心病。这个隐匿型冠心病啊也成为很多啊心脏突发性猝死的一个高危的人群。因为他隐匿，平时没有心脏病史，所以不为人重视，往往一发病呢就非常危险。所以啊我们正常的常规体检能够有助于这些隐匿型冠心病早期发现啊，而不至于到了心梗的时候才被发现。所以可见疾病早发现才能早治疗。你不知道你怎么会去防，怎么会去治啊？ 所以人过了60岁啊，我说的是人呐，过了60岁进入老龄化的门槛了，你对你自己的心脏好坏尚不知晓，这是非常可怕的啊。所以常规的检查像心电图啊，心脏的彩超啊，是不是啊，哎，进一步的检查，那严重的是吧，可能要通过 CT 啊，是吧，啊，甚至动脉造影啊，啊，这些就比较啊，费用就比较高了，是不是啊，哎，创伤性也比较大了啊。而这第一大类型，隐匿型冠心病。第二的类型叫心绞痛型冠心病。第三大类型叫心肌梗塞型。第四大类型叫心律失常型，是吧？第五大类型叫猝死型，是吧？我给大家按轻重的顺序一条一条的讲啊。咱们先说这个心律失常吧，啊，心律失常。什么叫失常啊？啊，你看，我又要给大家讲咱们这个养生。啊，养生该注意的事项。啊，养生当中我们说过叫饮食有节。什么叫节呀？就是节制。啊，不能饥一顿饱一顿的。你饥一顿饱一顿的不节制，要么营养不良，要么营养过剩，那就得糖尿病了。这是饮食的节制，是吧？起居有常。啊，起居有常，几点睡觉，几点起床，是吧？你别熬夜熬到二半夜，早晨赖在床上不起，这叫失常。啊，这个常指的是什么呢？叫规律。哎，你看这个常和咱们心律失常的常就是一个字儿。心脏啊，你得有规律的跳，你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是不是这样？所以心律失常。这里边就包括过速超过100的，过缓低过60的，房颤超过140的，是不是？包括房谱，那心脏偷停不跳了，直扑的，那容易心脏骤停，是要命的，是吧？那么还给大家讲过什么呢？啊，叫什么呢？叫情志有度，是吧？人嘛，七情六欲谁都有，哎，但是不能过度，是吧？不能过度，啊！我这人说话挺不招听的啊，前段时间呢，有个老姐姐，啊，老父亲，啊，得了不治之症，啊，他进了孝心，伺候两年，老爷子离去了，给我打电话，哎呀，我想我爹呀，哈哈，哎呀，我苦恼啊，啊，我现在人瘦啊，肺里边有阴影啊，给我一顿哭诉。啊，我这人呢最见不得眼泪，啊，我这还不会劝人，我说话还比较直，我怎么说的？我说那你赶紧吧，找你们老爷子去吧，是吧？我一句话，嘿，把这老姐姐给惹怒了，啊，你这人怎么说话呢？是吧？哪有当儿女的不孝顺的，不思念父母的？哎呦，我说你这话说的对呀，你两年病。床前尽孝，你已经尽了孝道了，那我还是想他。我说对呀，你真想他，你和他一起去不就得了吗？那你真想还是假想啊？他说那想也不能跟他一起去啊，我还得好好活着，我还有儿女呢。哦，我说你知道啊，你看看，所以有些人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他明白人老了死而不能复生，他也明白天底下有不散的宴席，他还明白他自己有老伴有儿女还得需要他照顾，对不对？他都明白这道，你劝他干什么？你不用劝他。后来呢，老太太听我这么一说乐了啊，破涕为乐，乐了啊。哎呀，徐老师你说的对啊，我说呀，当儿女的父母啊，总有一天都会离我们而去的，你行孝的时候你尽到了，你送走老人你心中无愧，你的儿女也会为你尽孝，就这么简单。反过来呢，你该尽孝的时候你没有，是不是啊？啊，老人没了你又哭又闹，那是干什么呢？用中国人的话讲，那叫矫情，那是给别人看的， 作秀。反过来我告诉你，这样的人你儿女也不会孝顺你。我这话说的够狠的吧，是吧？一针见血啊。所以在这儿啊，告诉大家呀，天下呀，行孝不等人呐，啊，行孝不等人，是吧？我们儿女，你尽了孝，老人离去，你无憾。所以人生啊，不是天底下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明星，都能成为名人，都能成为伟人，不是的。哎，人生最大的幸福是成为平凡人，啊，那么平凡人最大的人生成就就是什么呢？叫无怨、无悔、无恨，是不是啊？虽然很平凡，但是这就是人生，啊，就是人生啊！不要想的轰轰烈烈，那些轰轰烈烈的人生都是不幸的人生，是不是啊？轰轰烈烈 的爱。啊，那轰轰烈烈的爱情，爱的死去活来呀，啊，重大的情感打击是要得癌症的，是不是？轰轰烈烈的仇恨，是吧？冤冤相报何时了？血的教训呐、啊，仇恨伤人的身体呀、啊，是吧？哎，所以呀、啊，你看中国人的智慧，一念放下，万般自在。哎，人只要活着就好，活着我们就要享乐人生。哎，不要太难为自己，是不是啊？就像那心脏病的问我，徐老师，我能好到和得心脏病以前一样吗？我说我不知道，我没那能耐。我说你现在活着没有？大夫说我做完心梗手术就能活三年。我说你现在呢？他说我手术后七年了。我说你已经赚了四年了。你现在不还活着呢吗？活着呢。我说你享乐现在吧。所以人生啊，要知足。知足并不代表满足，是吧？所以老话说叫知足者常乐啊，人多活在当下才有未来啊，人不要老活在过去啊，人老活在过去啊就抑郁了，就脑萎缩了，就老年痴呆了，是吧？老话还说呢，好汉不提当年勇，对不对？哎，你多看看现在的儿女，现在的社会和谐，现在的生活条件，现在的身体状况，是不是啊？哎，多好。哎呦，我这又要跑题了啊，回来回来。心律失常啊，心律失常这儿啊，我就要给大家说说，心脏病不是心脏自己个儿的病。是谁让你的心脏跳得失常了？是不是啊？哎，有那老哥哥老姐姐说啊，我一低头啊，我就心慌。我白天挺好的，我只要脑瓜一挨我们家那枕头，得我心脏就开始咚咚咚咚加速跳。我说你到医院拍个 X 光片吧。我说你老的颈椎可能有问题了。一般没等我说完，老人家都抢答啊，徐老师，我就是有颈椎病。你看，你看，我没给你检查，你怎么就有颈椎病啊？我说你到医院检查一下。他说我几十年前就有。我说你几十年前就有啊，你现在去看看什么程度了。因为医院是正规的医疗机构，因为医院的检查它有诊断报告板上钉钉，我说你有啥病，我只能说是我猜的，是不是啊？好多人说不好听的话，说你蒙的，你爱咋说咋说，是不是啊？但我告诉你了，你去检查完了，大夫再给你下个定论，那是真的。我说就是给你个建议。什么叫健康资讯？什么叫大众生活健康资讯服务类的节目？资就是资本。资历，是不是啊？你说我大学刚毕业，我到医院我就是院长了，你可能吗？你不行。我熬十年熬个主任，熬二十年我熬到院长了，你凭啥呀？资历，是不是啊？哎，凭资历。资讯还有什么？就是讯。什么叫讯？就是信息啊，信息。咱们多看书，多读报，多知道新闻，你知道现在是资讯的时代。哎，所以呀， 是吧？我给你建议了，你检查，大夫告诉你就这病。他说怎么治？他说开刀。你又跑来找我了，徐老师，我不想开刀。哎，我说没到开刀的份上，我有不开刀的养生方法，是吧？另外，我告诉你，颈椎病为什么会让你心律失常，是吧？因为它压迫神经了，交感神经。什么叫交感神经啊？哎，这个交感神经就跟那个女同志更年期那个神经是一样的，让你兴奋，让你烦躁，让你不安，让你焦虑，交感神经。你反过来呢，迷走神经，让你迷迷糊糊的，让你昏睡不醒，让你反应迟钝，让你天天想睡觉，是不是？迷走神经，是吧？哎，所以这怎么办？你调整颈椎，加上中医养生叫心包经按摩法。养生保健品我们吃红景天做心血管的养生保健。红景天耐缺氧啊，是不是啊？刺五加养心脏，这都是中药，是不是啊？要按防中风的方法啊，防中风的方法。这给大家伙说的是心律失常型的冠心病，其中的一个诱因说到了颈椎病诱发，什么特点？低头或者躺枕头就犯病，平时好好的，你看，哎，这叫看门道。啊，看门道。那心律失常这个心脏病当中啊，还有一条，平时挺好啊，一生气就犯病。哎呀，平时你看人跟好不一样的人啊，而且尤其与女性多见啊，说那孩子你可别惹你妈生气啊，你要你妈一生气，那心脏病一犯得了，咱们就120就住院吧。所以平时跟好人一样，一犯心脏病那就跟要命似的，是吧？这是啥呀？哦，这样的人大部分都有胆囊炎啊，有胆囊炎。因为生气而引发的心脏病，我建议大家给心脏打彩超的同时给肝胆做个 B 超。和胆囊炎伴发的心脏病临床医学上叫胆心综合症啊，在医院的时候一般要会诊啊，你住的是心脏病科啊，你什么彩超啊心电图查了一圈，心脏没查出病来，后来了有经验的医生赶紧请消化内科的主任来会诊，一会诊有胆囊炎，是不是啊？有胆囊炎，再一综合症状，平时嘴苦不苦啊？苦。干不干呢？干。你看看，嘴苦嘴干，右肋下胀痛，大便头还干，我们叫泡蛋便吗？哎，这就是胆心综合症，胆囊炎引发的心律失常，是不是？哎，另外啊，心律失常当中啊，这个快的好治啊，大家明白啊？快的好治，心脏跳得快，你刹刹车，它就兴奋的平衡下来，好治；慢的难调。啊，为什么慢的难调啊？是不是？你像天热了，我们扇扇风扇，我们到户外溜达溜达，这容易。你说大冬天冷，咱家不交暖气费，这冻得哆里哆嗦，无处可藏啊。所以阳虚的病难治，所以心动过缓、血压过低，这病都难治。而且冬病夏治，这病到炎热的夏季还是要紧的病。是不是啊？大家呢，中成药可以选什么呢？选生脉饮，啊，调节一下血压。这里边有人参，啊，有人参。大家也可以选用一些人参，啊，含人参类的保健品，是吧？来养一养你的阳气，养一养你的元气。这说的是心律失常型的冠心病，过速、过缓。房颤、早搏、房谱，啊，这里边最轻的就是那早搏，是吧？说到早搏，我再说说，早搏有生理性的，啊，你说我感冒了，早搏这正常啊。吃饭的时候喝了瓶啤酒，饮酒后早搏这也正常。怀孕的女同志 中医一摸脉条滑脉，一查心电图都早搏，都早搏啊，这都不叫病啊。生理期也允许一定的心律失常啊，生理性的不是疾病啊。有些情况你也别小题大做，甭自己个吓唬自己个啊。这个冠心病给大家特别例举了颈心综合症和胆心综合症，尤其要指出的就是房颤容易诱发中风，是吧？那换句话又说回来，心脏波动的节律它由谁来管呢？它由心肌细胞内的电生理传导，电生理传导，是不是？就像我给大家讲课，是吧？我这声大声小，一个是我使劲喊不喊，这方面很容易，拿扩音器调呗，就是扩音器调大了声就大呗，扩音器调小声就小呗，哎，这都是通过磁场来影响。所以说这个炎热的夏季啊，调整人体生物磁场对于预防心律失常有很重要的意义，是吧？你包括我们的亚麻凉席，是吧？磁疗枕，是不是啊？哎，还有咱们那个磁疗小分队，是不是啊？磁疗小分队，大家就根据你心脏的节律情况选择不同的养生保健方法。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这句话的道理啊，告诉人们，人得病不是五谷杂粮给吃出来的，而是因为啊，人是活着的，人活着人就离不开啊生老病亡的这个圈圈，我们又把这个圈圈叫做轮回。那么生老病亡的这个轮回为什么人人都离不开呢？哎，刚才我讲了，前提条件是因为人是活着的，活着的你就叫吃饭，你就要睡觉，你就要工作，你就要有喜怒哀乐情愁，哪一块做不对了，哎，这病就悄然而生。攒到一定程度呢，这病就做成了，甚至呢这病就要爆发了。所以啊，对于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慢性疾病，我有两条总结。第一条，告诉大家得病的原因，人得病都是自作自受，也就是你的饮食、情绪、起居、生活习惯、情志，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定是在哪疙瘩哪块你出了问题，把原有的健康的平衡给破坏了。这个错延续到一定程度，出现了一个结果叫病。那这个病呢，或者往好转了发展，或者往加重了发展。那什么时候这病才能彻底没呢？哎，也就是你见阎王爷那天。死人不会得病，对不对？哎，所以人活着就会得病，犯错就会得病，改错就会好病。所以给大家总结出第二个结论，其实人生就是得病和治病这两件事，是不是啊？人生啊，就是得病和治病这两件事。而这两件事呢，哎，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但是呢，现实生活当中啊， 好多人却做着白日梦，他总想把多年的错造成的病一下子给解决了，一下子给解决掉。这个一下子就是大家期待的快点把病治好，这个一下子就是大家希望治病永远是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好了好了咱别犯。但是啊，事实就是事实，是不是啊？现实它和梦想总是有差距的，天底下没有一下子治好的病，天底下更没有一下子治好了永远不犯的病。如果你非要说有，那你就走到了人生的终点，生老病亡。生就开始得病，老是一个得病多病的一个高发期，病就是人的一个生命状态，得病和治病就是人一生的追求。那么亡，是不是啊？有人说哎呦我这病啊彻底好了，没有，彻底好病的人就是上天堂了，在天堂上不会得病，是不是啊？有歌怎么唱的？天堂上没有车来车往，是不是这么首歌？我告诉大家，天堂上没有绕铺啊，因为天堂上了天堂就不会得病了，是吧？所以啊，回归现实啊，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是个长期的艰巨的一个任务。所以呢，咱们搞养生，作为专业化养生的文化知识的资讯类节目，我们把这里边的本质给大家说清楚，让那些啊总是怀揣着梦想的人啊，人有梦想是件好事啊，但是人一定要有现实啊，一定要回归现实，是不是？那么到底人可不可以活着也不得病呢？可以。那么就要求你不犯错，多改错。错误的生活行为方式是造病的源头，而科学正确的生活行为方式，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情志有度，四季养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老当知老，人之少年，戒之在色。因为气血未成啊，你好动肾精，那你就容易得强直性脊柱炎。人之壮年，血气翻刚，戒之在斗。所以人壮年的时候却气血特别壮，你这时候啊，你跟人斗气斗狠，就会伤及身体，就会造成创伤。人之老年，气血已衰，人老了气血已衰，你不要贪得无厌，就像那开大车永远没有小车好开一样。为什么呢？小车呀它拐弯好拐，掉头好掉，视野还广阔，你赶大车呢盲区多，车大笨重，你保不齐就把哪儿刮了，把哪儿碰了。所以人之老年呢，你操多少心得多少病，管多少事得多少病。所以人之老年，戒之在德。有能耐，有能耐把你这家管好，家国天下。哎，没能耐把你那口气儿喘好，先管好自己的命，有能耐再去帮助别人，是不是？哎，所以这里啊，给大家闲言啊，碎语，让大家哎能够更真实、更客观。可以说咱们今儿的话有点一针见血，有的人可能不耐听，但你爱不爱听，这话说的是真话，是不是啊？哎，不是唱喜歌说假话，假话再动听它还是假的，它不如真话来得直接，来得痛快。好了啊，闲言碎语不多讲啊，下面直接说主题。今天要说心肌 梗塞，是不是？冠心病咱分了几大类，隐匿型、心律失常型、心绞痛型、心肌梗塞型、猝死型，是不是？这是冠心病的分类。咱们今天说到了心肌梗塞型，猝死型冠心病我就不想多讲了啊，因为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是吧？讲多了好像吓唬大家一样。但是呢，猝死型心脏病过劳死已经不是新闻了，猝就是突然，是吧？真的突然吗？啊，非也。好多人看事情只看表面啊，那咱们成年人啊，尤其咱们有文化的人啊，看事情一定要洞悉本质，是吧？咱们都熬夜，你熬一天我熬一天，咱能熬成猝死型心脏病直接见阎王吗？熬不成。天天熬，熬仨月没问题，是吧？熬五个月没问题，熬一年没问题，肝熬三年零一天光机，心脏猝死，死了，活不了了，是不是？所以啊，这天底下没有能干完的工作啊，工作到什么时候也干不完啊，啊，没有摆完的宴席啊，这桌撤了还下桌呢，没有做不完的事业，是不是？哎，所以啊，什么叫乐享人生啊？每个人都很强大啊，都以为自己是孙悟空，是吧？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活五百年，都能够长生不老的，啊，所以人这一辈子，啊，我们古代的先贤先圣，给了我们超人的智慧，啊，人怎样才能乐享人生啊？尽人事，听天命。什么叫尽人事啊？做什么事咱们要努力，但是努力不等于拼命，拼了命，命可就没了，没了命，一切就都没了。啊，我们这人这种说法不是胆小怕事啊，不是说咱们一定要苟延残喘的活着，非也。就是你要事业也好，你要金钱也好，你要成功也好，那给大家一个最基础的忠告，你先要命。说的高调一点，时髦一点，你先要健康。啊，不然的话等到猝死那天了啊，你求谁都没有用了。是不是啊？所以这样生命的教训是年年有，月月有，啊，新闻就不够看的了啊！所以猝死型心脏病，我就不想讲了。为啥呢？我们防不了，是吧？你改错的人他也得不上，你得上的人他也防不了，是不是啊？大医院都抢救不过来呢，你吃保健品能防猝死型心脏病吗？你防不了，是不是啊？所以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啊，那些想猝死的，随他去吧，是不是啊？所以我从来不劝人啊。经常有人给我打电话，哎呀，我那个儿子啊，天天呢加夜班加到凌晨两点多，金老师你得劝呐，我儿子是博士啊，是吧？美国留学回来的，我说劝不了啊，接着这么干下去，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吧？哎呀，他就听你的，现在他病倒了。我说他不病倒，他不听我的，是吧？听我话的人都有病的人，是吧？没病的人不听我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疾病离他们很远。所以中国人的智慧啊，吃一切长一智，是吧？别不长记性，对不对？别记吃不记打，那不行啊。好了，回过头来咱们说心肌梗塞。什么叫心肌梗塞？21世纪啊，是属于我们的，它更是属于你们的，更是属于你们这些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啊。谁的话？名人的话啊，说未来世界是属于年轻人的。年轻人从哪儿来？从孩子，那从孩子啊。所以说呀，又有伟人说话了，那少年强则国强，是吧？少年弱则国弱，是吧？所以啊，少年日出东方则国家日出东方。你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什么是匹夫啊？哎， 是你大智不识，没上过学，就会出苦力的人，是吧？不是，是那些什么呢？有学问，有知识，有理想，有抱负，有道德，有道义的人，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我们把这些人现在的名词叫精英啊，啊，老话叫壮士啊，壮士。哎，所以计划生育啊，让我们国家啊更快的发展，年轻人得到更好的教育，大学生铺天盖地的都是，你看，这对一个国家的未来来讲，那是不可限量的。但是心肌梗塞，他不搞计划生育，啊，他不搞啊，为什么呢？哎，心肌梗塞呀，叫中风，叫心脏中风，也就是说，血栓把心脏的小动脉给堵了，是吧？心脏的冠状动脉的气血循环里边出现了什么呢？交通事故了，啊，什么叫交通事故？突发意外，是不是啊？哎，你看那些开车出事故的，坏了事儿了，事儿后都那么说，找侄子这样我不开那么快啊，这是开快车的说的是吧？哎，超载的说了，哎呀，找侄子超载刹不住车，我不超载呀，是不是啊？闯红灯那把人碰了，哎呦，找侄子会碰人，我不闯红灯啊，找侄子，是吧？找侄子的事儿啊太少了，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是吧？每件意外里边都有它的必然，是不是啊？善恶是人最基础的道德底线，所以这是人的做人的底线，善恶观呐，啊，这是中国老祖宗最朴素的道德观呐，道德观。所以人得心梗也是这样的，是不是？你造心梗得心梗，你现在没得早晚得得，你防心梗你就不得心梗，原来得过了现在防，将来也不得也不犯，就是这样的。所以心肌梗塞不搞计划生育，不是人计划出来的，而是人呐，不知不觉当中造出来的。而且心肌梗塞净搞一些超生游击队，新闻播报是吧，这个心梗放六个支架的啊，最牛气的一个心脏放了12个支架，后来死于心肌梗塞。12个支架都没防了啊，你错了。请大家在你的本上记上今天的第二句话，支架不是来预防心肌梗塞的，支架是来抢救心肌梗塞的，是不是？什么叫抢救啊？煤矿塌了，埋人了，支起来把人薅出来，这叫抢救。你说早知道我提前支上，让他不塌不就得了吗？是吧？那叫预防，是不是啊？但你真的能防得了吗？你支的地方不塌，塌的都是你没支的地方，所以支架防不了心梗，是不是？哎，那么心肌梗塞到底是怎么练成的呢？哎，都是从这个心绞痛里选拔提拔来的。所以啊，西方医学做了大量统计，高血压病、心绞痛是心肌梗塞的罪魁祸首。那我给他又做了整理分析了，是吧？高血压病十年得冠心病，20年得脑中风，脑中风、心肌梗塞、眼底出血是等危性的疾病啊，等危性的疾病。所以人得心梗，人得眼底出血，人得脑中风、脑出血，这些病啊都叫心脑血管意外。这个意外呀，它不按套路出牌。打个比方啊，就跟什么呢？就跟抓阄一样。什么叫抓阄啊？是吧？说咱们喝酒，是吧？四个人就一碗酒，谁喝呀？是吧？你如果说按岁数大小，是吧？你如果说按高矮胖瘦，这是有比较了。抓阄不分那个，是吧？弄四个纸条，一张纸条写上能喝，三张纸条写不能喝，把纸条团不团扔一个碗里头，啪，一个人摸出来，是吧？这凭什么呢？ 有人说凭运气，哎，这个不叫运气，我们中医把这叫什么呢？叫随机，啊，叫随机，是不是啊？嘿嘿，宗教里叫随缘，是吧？所以心肌梗塞、脑中风、眼底出血有偶然性，因为那个血栓呢，它不是说专门给心脏定制的，是不是啊？啊，它不是专门给脑做的限量版，它都不是。这脑血栓呢，就在你整个心脑血管、整个全身的动脉循环、静脉循环里边，它满天飞，就跟刮沙子迷眼睛似的。你能知道哪个沙子迷你眼睛吗？但是不刮沙尘暴肯定迷不了眼睛，刮沙尘暴迷眼睛的机会又高。所以防中风是防几率的问题。防几率防什么？血压、血脂、血粘度、血糖、颈椎防颤，中风形成就这么六条原因。要积极的有效的预防。回过头来呢，没防住的放了支架了，你只是把支的地方啊，把堵的地方支起来了，那么你如果没有把血当中给它温血栓清理干净，那么将来还会堵。甚至你放了支架的地方，这支架叫异物啊，引发血管内膜发炎，越放支架的地方越容易堵。所以医生给你长期吃那叫抗凝药，化学抗凝药，是不是啊？华法林，是不是啊？哎，化学抗凝药，吃的这些容易得紫癜，对吧？哎，你反过来呢，从葡萄籽提纯的原花青素 OPC， 这叫生物抗凝，它是天然合成提纯的，它不是化学物质啊。所以这大家，你吃阿司匹林的，你吃这个华法林的，哦，后来你改吃保健品，吃原花青素了，你记住了啊，它俩不是一个东西，一个是生物抗凝，一个是化学物质抗凝，一个可以常年终身服用，一个是常年不用终身，三年五年肝就受损害了，是不是啊？哎，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但是呢，你正不能这面吃上生物抗凝，那面化学停了，不能啊，得有一个交接班的阶段。根据我的经验，我给的大家提供的这个意见啊，我都是说保健半年以上到医院检查，检查凝血酶原时间，检查你血液的生化指标，你正常了，你那化学药物有个减停的过程。而且我经常提醒大家，我说保健品不能替代药物，是因为保健品没有作用，保健品作用已经发挥得很好了，化学指标都正常了，你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的用大量的化学药物，就可以让化学药物退休，逐渐的减量甚至于停量啊，这是有一个过程的。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给大家讲了心肌梗塞，用数字说明了心梗。什么叫心梗啊？心脏的冠状动脉阻塞狭窄程度达到 80% 往上。你看70是心绞痛，超过75 80这就是心梗了。那么心肌梗死，这个血管堵了，血过不去，心肌细胞缺血5分钟，心肌细胞就会缺血坏死，是不是？而且心肌细胞一旦缺血坏死，它是不可复生的。所以啊，在心脑血管，在心脑血管病的这个领域当中啊，就有这样的话，说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脑细胞。在心肌细胞和脑细胞处于严重缺血的状态时，你提前改善了供血，救活了，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就可以从濒死的状态复活过来。那一旦呢，缺血时间超过5分钟，心肌细胞和脑细胞一旦坏死，它就会液化甚至纤维化，它已经变成了别的结缔组织， 它就无法再恢复原来的功能，所以叫死而不能复生。所以可见呢，心脑血管病的这个救治啊，时间是非常宝贵的啊，非常宝贵的。那么有人就不理解了啊，那心肌梗塞之后，心肌细胞坏死了，这人呢有心衰，是不是啊？下肢浮肿，心慌气短，那这人怎么还活着？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心肌细胞不是整个心脏，它是构成心脏的最小单位。心肌梗塞不是全心堵塞，是局部缺血，是不是？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就好比啊，你那轮胎扎了个钉子，不代表整个胎都爆炸了，所以拔掉钉子胎是可以补上的，是不是？但是呢，你这胎啊如果没扎，被石头或者被哪儿硌了一下，这胎就会，轮胎就会鼓包，鼓包了这胎壁它就薄了，所以这样的轮胎你跑高速它就容易爆炸，就容易爆胎。人也是这样的，心肌细胞的坏死不代表整个心脏的坏死，但是呢，心梗之后局部心肌细胞坏死，这个心脏它就不协调了，搏动的力量也减弱了，功能也下降了，是不是？特别是啊，如果心肌梗塞多处发作的时候，那整个心脏可能就报废掉了，那个时候它就危及生命了，是不是？所以心梗，我们对这个病的认识既要重视，又不要被这个病给吓倒。重视就要及时治疗，不要被它吓倒，就是不要乱治，是不是？不要乱治，不要刚处于心绞痛阶段呢就要开始盲目的放支架，是不是？这支架放多了不好，放早了也不好。为什么？因为人不是汽车，汽车坏了你越早修它越好，为什么呢？你不修车不会好，但人不一样，人是活的，活的叫生物体，所以人体有一个最好的功能叫自我组织细胞修复功能，是不是？人是可以自愈的，是不是？所以说你过早的放支架，你就把人的自我修复功能给抹杀了，甚至你放了支架作为异物，对身体还会造成更早的损伤。所以这个自我修复靠医生的药物促进，靠人的生活饮食的调养，包括呢合理的使用一些相应的保健品进行调理，这都是有作用的。所以有些病是吧，它是一辈子治不好的，是不是？有些病呢，你通过合理治疗它是可以啊全面康复的。那这个全面康复啊，不是这个病好了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确啊，这个全面康复不是说人治好了病都长生不老了，不是，是吧？你包括咱们医院讲的叫临床治愈，什么叫临床治愈啊？哎，就是恢复功能不再发展。所以希望大家呢对这个疾病的正确治疗啊，疾病的康复呢有一个正确理性的全面的认识啊，这么个情况。今天呢我给大家就说说这个心肌梗塞放支架的事儿啊，你看刚才咱们讲了一条了，心绞痛的你别着急放支架啊，别着急放支架啊，因为是可以恢复的，是吧？那心肌梗塞的是不是必须放支架呢？啊，我还是那句话，人治病自己花钱，天底下没有什么事是必须的。你说我放一个支架，人就活了，卖房子卖地，是不是？人就活了，连后半辈子生活吃药都吃不上，你拿啥养活？这就像老百姓过日子一样，你买车，你是不是还得琢磨琢磨能不能买得起油，能不能交得起养路费，你能不能修得起车？ 你不能买个车搁家停着搁那看着玩吧。那放支架也是这样的，心脏放支架需要后天的维护，这后天的维护其中一条就是大量的抗凝药物的使用。你像肝脏功能不好，肾脏功能不全，你放什么支架？你放完支架抗凝药用不了，这边支架放上了，那边一用抗凝药，肝硬化、肾衰竭，心脏没死了，钱花了，搁肾衰竭、肝硬化这把命要了，你这不成了人财两空吗？所以人治病啊，我说人治病不能太掉钱眼里啊，不能光要钱不要命。但是话又说回来，特别咱们平民老百姓啊，你在慢性疾病治疗的时候，经济账还是要算的啊，还是要算的。所以放支架这个事儿，第一个要由正规医院的权威医生来认可，是不是？哎，这是专业人士吗？第二个，哎，要看你的经济基础允不允许，是吧？第三个，你要考虑到你身体后续的放完支架后的药物服用，你能不能盯得住？另外，大家还要注意一条，是不是心肌梗塞放了支架就好了呢？啊，非也。所以说呀，三个月之内的急性期，半年到三年之内的恢复期，包括这期间血压、血脂、血粘度、心脏房颤、颈椎病，这些诱因、这些病因会不会诱发心肌梗塞的二次复发？这个都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呀，医学的每一种手段，它的救治的能力都是有限的，而只有我们正确的认识了现代医学水平技术它能解决问题的一个程度，那么人病人才能在更大程度上给自己一个交代，是不是？我还是那句话啊，我不反对放支架，但是我绝对反对不该放支架的人乱放，是不是？更反对有些人为了经济利益过度的在病人身上乱放支架。那放完支架之后呢，病人就要长时间服用一个抗凝药物，抗凝药物的肝肾损害，有的医院给你开保肝的药，我们也可以选用啊对肝脏有保护的保健品配合使用。那么在一定阶段之后，把化学类抗凝药物转变为生物类的抗凝药物。什么叫化学？就化学合成的。什么叫生物？就是天然自然界当中合成提纯的，是不是？这个选择结果是大不一样的啊。那么包括心梗病人，你不要认为哎呦我花了几万或者十几万我放完支架了啊，我得那个继续劳动，是吧？上班我得把放支架这个钱呢找回来赚回来，这个想法都是大错特错的，是吧？甚至有的人放了支架之后啊，也有顾虑，啊，说得过心梗的人是不是不能长寿啊？是不是啊？得过心梗的人是不是也活不了几年啊？其实这些想法都过于偏激啊，都过于偏激啊。人呐，是天底下最精密、最先进、最科学的一个生物体。你想啊，这么好个东西都让你给用坏了，好不容易修上了，你再不省着用，你不还是出大问题吗？所以放支架，如果有人问我说放支架到底能不能治好心梗，那我告诉大家能治好四分之一。有人说徐老师不对呀，原来你讲这个手术都说手术能治好一半啊。没错啊，你像骨折的手术、胃肠的手术，这都能治好一半，是不是？手术100%成功是一半，另外病人的愈合是另外一半。而心梗不是这样的，因为人得了心梗就说明你体内已经存在了制造血栓的因素，叫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这个病你治好了，它不再加重，后面那个恢复，这叫 一半一半。而反过来放完支架治好了，你后天呢会不会犯，包括你治好了的同时，你原来存在那个血压、血脂、血粘度、房颤、颈椎制造血栓的因素还在不在，它又占了一半。所以这个支架放完之后，支架和血管内膜结合，它形成的血管内膜炎，抗凝药物能不能预防血栓的形成。所以支架它只解决了救命的问题。那么在整个心梗的过程当中，你这个支架能解决的就是一半当中的一半的问题。所以偏要用数字来表达的话，告诉大家心梗病人的治疗，支架占 25%， 知道为啥？你诱发心肌梗塞形成的血压、血脂、血粘度、劳累、生气，是不是啊？房颤、颈椎狭窄，这些因素占 50%， 占 50%。 另外因为你放了支架，你还在服化学类的抗凝药物，这个药物的损害，包括药物能不能有效的防止支架引发新的血栓，这个又占了 25%， 是不是？所以这是数字上的划分。所以大家在选择治疗的时候，你一定要分清楚你能解决的问题，在整个心梗防复发，在整个心梗康复当中所占的分量，是不是？那么还要说明一点是啥呢？心梗啊不好治啊，或者叫非常的难治。那它可不可以预防呢？哎，这个在心脑血管病的专题当中，咱们给大家要重点介绍，就是人的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和人的眼底动脉血管以及人的脑动脉血管，他们三个是同龄啊。我在讲动脉硬化血管年龄的时候讲过，是不是？讲高血压分期的时候也讲过，高血压分三期，一期高血压无症状期，是不是？二期高血压动脉硬化期，动脉硬化期就是冠心病期呗，是吧？三期高血压就是心梗、脑梗、眼底出血、中风期，这是高血压的三期分级，是不是？那么心梗的预防，对于高血压病患者来讲，你三期就不叫预防了。你高血压病到了三期，你如果说预防，只能说叫防复发了，因为高血压病